那就是在《黄帝内经》里面呢，它一牙痛大概是这个方向啊，它的方向都是这个上牙床、下牙床啊，各属于这个手足阳明啊，这是《黄帝内经》的一个思考。那接下来呢，我引用了那个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扁鹊仓空列传》啊，那个仓空的部分啊，淳于意的故事，他就说这个有一个人牙病龋齿啊，就是牙痛嘛，那他就揪他的这个左手阳明脉啊，那就是也是。那确实，当然这个中国历代这个大肠经上面啊，灸牙痛有好几个穴道都可以用的啊，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介绍一两个，但是我也没有灸过，因为古时候灸比较野蛮哦，可能是那个艾草要点上去把皮肤烧一个洞的啊，所以我会觉得牙痛的痛跟皮肤烧一个洞的痛来相比的话，就已经有一痛了，不用再加第二痛了啊，所以就心里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他就说即为苦参汤啊，那这个苦参汤用苦参这味药来煮汤啊，来漱口。其实苦参汤漱口啊也不是很好受的一件事，因为苦参很苦，所以你就每天在那边苦得不得了。但是呢，苦参汤有没有用呢？就是苦参汤其实是有用的，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啊愿意吃苦不要忍痛的话，那苦参这味药它是一个良肾的药啊，因为牙齿到底是属于肾嘛啊，所以呢，那个苦参汤它就是就是你到药局里面买几片苦参啊，它就煮一碗水，然后你就拿来漱口，那慢慢就是漱着漱着就会没有那么痛了啊。那一天漱掉五六碗，然后很快的会消痛。那这样其实在家里面，不要说家里面，在美国闹牙痛就是很好的方法，因为美国的那个牙医生很难约的，你知道，你牙痛要跟他约到整天不知道痛多少天了啊，所以就有一些这种招数是不错的。但是呢，苦参汤啊，因为这是历史记载一个比较早开始提出来的一个治牙痛的方法，那到后来呢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怎么讲呢？就是苦参汤其实代表的这个中医的一个牙痛观的转折，因为苦参嘛，然后退火嘛，对不对？清热消炎止痛，听起来是没有错的，对不对？可是呢，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沈括啊，沈梦溪啊，他写一个《梦溪笔谈》这本书。那他在《梦溪笔谈》就说，他曾经得过一个病啊，就是觉得腰痛得不得了啊，坐一坐要站起来都累个半死啊。然后就有一个军官就看到他，就说看到他腰痛成这样，他说你是不是用苦参在刷牙？他就说哎，怎么你会知道？你知道？人家一个随便一个人就问说你是用苦参刷牙，你就知道那时候可能有点流行啊，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苏酸定之类的东西啊。那个，然后呢，那个军官就解释给他听说，苦参这是一个寒凉的药，你每天拿来刷牙，你的肾就越来越虚寒了，那所以你会腰痛。于是沈括就换了一个别的牌子的洗牙膏啊，然后就好了，腰痛就好了。所以这个。虽然苦参在一时之间是可以清热消炎的啊，但是即使拿来刷牙呢也是不太好的啊，就是一点。那到了这个后来呢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元朝的这个朱瞻熙啊、李东垣啊，他们就提出了另外一个治牙痛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就开始跟细心有相关性了。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像李东垣、朱瞻熙他们提出来的啊，就是主要是朱瞻熙了，就是或者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方术也开始提出这个理论，就是说呀，牙痛这个病呢，用来漱口或者什么这些药啊，其实是比较适合用辛散的热药，而不是用寒凉的药。也就是牙痛开始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宜辛散啊，然后呢，忌凉恶。这个宜辛散忌凉恶的这个思考啊，其实是，哦，对不起，不是这个恶啊，他们是写这个恶。那宜辛散，那个是就是。 计量恶啊，其实这个部分的思考其实可以说是张仲景医学开始在中国产生的另外一种思考体系，然后这个思考体系在临床上带给人的感觉呢，开始觉得比《黄帝内经》好用。怎么讲呢？就是他们是这样子看待的，就是牙齿它跟肾是相连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肾脏有火的话，牙齿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牙齿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火像是烟囱一样的排放出来，也就是说牙齿就是肾脏专用的毛细孔，就像我们身体有多余的热可能可以从汗孔出来，对不对？那肾脏呢，它就连着牙齿，牙齿是肾的烟囱。那我们人呢，如果受了风寒之邪，得了麻黄汤症，那麻黄汤症如果把热包在里面，我们就变成大青龙汤症，对不对？里面热包着在那边闷烧。那同样的，他们开始会把牙齿痛这件事情跟这个事情连在一起，就是说牙齿痛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牙齿受了风寒，乃至于把牙齿束住了，那本来这个牙齿要用来排放的热气就排不出来了，然后就闷在里面，然后牙龈就烂掉了。所以他是用这种类似麻黄汤症、大青龙汤症的角度在看待牙痛，而他这个说法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我听说牙痛的人的事情，往往都是觉得冬天的比夏天的多。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都是听说人在冬天牙痛，不是听说人在夏天牙痛。如果牙痛果真是发炎，应该是夏天痛比较多才对。所以呢，原来啊，在后来中医的发现就觉得说，牙痛呢是好像是麻黄汤症，你也可以发烧烧到39.5度一样，就是闷住了所以在发烧，而你要帮助他这个里面的这个抵抗力呢，把这个寒邪之气推散，那这牙齿恢复原来的疏泄机能了，那他就不痛了。所以就变成有这个思考开始出现。那在这个思考开始出现的时候，细心就变成牙痛很重要的药了。就是苦参是一个角度的思考，就是清热消炎嘛，那细心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就是牙齿属于肾嘛，那肾的麻黄汤就是细心嘛，所以用细心煮水漱口啊，然后就可以把牙痛打通啊，就用这样的角度来面对它。那我想我们学经方派呢，就是常常会面对到这种看病的角度的选择。就像我们上次教葛根汤的医案的时候，同学记不记得朱穆通就说，其实妇女的乳房发炎往往都是什么太阳阳明合并的葛根汤症或者是小柴胡汤症当主轴，对不对？是先得到感冒了，六经病了，然后经脉淤塞那边才发炎。那你先把这个六经病医好，那剩下的发炎它还有一点已经发炎的部分可能会产生一点脓，那你再把脓排掉就好了嘛，大概是这样的思考。所以很多我们现在归纳于发炎发热的东西，哎，可能他还可以找到张仲景医学这种六经辩证的这种观点存在。所以呢，后来就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有比较多的人啊，主张这个牙痛要从治，就是不是说他发炎我们就要消那个炎，而是要顺着他这个热把这个热泄掉啊，用从治。但是从治的方法就像我们平常在用麻黄汤、用桂枝汤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中国人的感冒药麻黄汤、桂枝汤这么伟大，就是因为麻黄汤、桂枝汤是帮在我们抵抗力的这一边把寒邪推出去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感冒你只说哎呀糟糕，我发烧到39度，我要退烧，那就退烧针打下去把抵抗力杀掉，那感冒就内陷嘛，对不对？所以对身体反而更不好嘛啊！所以要走从治的路线是在观点上面有它的正确性的啊。那既然要走这条路呢，那我们单一味细心漱口治牙痛啊，这个就是常常有的方法。那当然就是用一些泻热或者有引经的效果的药，比如说中医有一个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诗啊，说是什么华佗先生治牙痛的方，他就说什么一撮花椒水一盅啊，就是一碗水一把花椒啊，细心白芷与防风，就是有细心有白芷，那白芷是足阳明胃经引经药嘛，然后防风也是驱风药啊，然后浓煎数尺3更后不怕牙痛风火虫啊，就是每天3更半夜以后呢就拿来漱口啊，然后就会牙齿就会长得很好之类的啊。也就是这一类的药，什么花椒啦、胡椒啦啊，然后细心白芷防风啦，这种发散风邪的药啊，就是会很常用的。那 那这一类发散风邪的药的药方呢啊，那比如说我现在选给大家一个这个御药院方的这个漱口沉香散啊，御药院方是元朝时候的宫廷所收集的这个民间比较高档的好方啊编成的书。那我选这个方什么香附沉香生麻细辛呢，其实我选它的理由是这个方的美味度最好。因为呢这一类的方其实很多啊，历代是很多的，那只是他们那些有的是用什么细辛跟荆芥跟鹿蜂房，那鹿蜂房是那蜜蜂窝嘛啊，就是比较毒一点了、啊、那有的是用毒活四钱、细辛两钱、荆芥碎一把，差不多等于四钱。那这些的话我觉得毒活吃起来比较难吃啊，所以就是在差不多的药性里面，我觉得香附跟沉香跟生麻的味道都还不错、啊、所以就差不多选就该有的药都有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那生麻的话，一方面也可以算是身体足阳明胃经的气啊，也可以算是生清气降浊气。那沉香生麻同用，再加上行气的相附啊，那这样子，这就是古时候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煮水漱口啊，那再是用这样子的方子，就是用苦参是一个方法，那用细辛这一类的这个驱风行气药也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晨曦宜刷牙药啊，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方。这个方子呢是这个在华山上一块石碑上面的一个诗啊，那他说这个东西用来刷牙呢，不但能够让牙齿牢固，而且呢可以污渍病，就是你刷了这个牙之后，你这边的白头发都会黑回来啊、哦。那这个方子呢，它的我选它也是因为这个方它是代表那个时代的刷牙方里面的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是我们中国人刷牙方啊最好用的一些药里面都有了。那它的这个方子它是说猪牙皂角及生姜啊，那我们在做这个药的时候，如果你生，因为它这个药中间要经过一个烘干的过程，所以你要放生姜也可以，你直接买干姜也可以，反正到时候就变干掉了。那猪牙皂角药局买就有，然后呢西国生麻就要好一点的生麻跟熟地黄啊，然后木绿汉莲怀角子。那这个木绿啊，古时候木绿是什么东西啊，又叫做胡同绿，就是好像是一种树的枝叶啊。那这个胡同绿呢也有另外一个写法，叫胡同类啊，反正音是相同的。那胡同类这味药呢，在我们现在的台湾的药局是买不到的。那不过呢这一个方子它是有很多兄弟姐妹方了，那些兄弟姐妹方里面呢有时候它也是可以，也有别的方子是不用胡同类的。那我们会看得出来说胡同类最主要的作用呢是要把这个药性呢让它钻到牙龈肉里面去。那要让药性钻到牙龈肉，如果我们没有胡同类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是有可以代替的东西。比如说像是古时候这一类的方子，他们没有胡同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蚕沙，就是蚕宝宝的大便，那你们大家觉得很恶心，那不要。那柯子啊，柯子的话效果应该也不会说很强，所以那些都不太重要。柯子啊，这个也没关系。那同学记不记得在那个网络上面，宁海厦院长是主张用青盐跟这个附子做刷牙粉漱口，对不对？那附子是一个很能够帮助药性深入的东西，所以你要用附子或者乌头都可以哦，就是附子把它打成粉这样子，就是它可以帮助药性钻进去啊、哦，那这样就可以。那不然的话，如果是这个父亲主他们的派系里面，他们会用一个叫做骨碎补。那骨碎补也是很能够入牙龈肉的啊，所以就是稍微代替一下就好了啊。那所以没有胡同类也没有关系。那这个细辛跟荷叶蒂啊，槐角，还有槐角是槐树的这个果实种子类的啊，药局买就有了。那细辛跟荷叶蒂呢，荷叶蒂其实荷叶主要是生清气嘛。那如果你要考究的话，我们会说荷叶这个蒂是撑住整片荷叶的啊、哦，所以就特别有效。但是不考究一点的话，你就用荷叶或者荷叶梗都可以啊。那荷叶，那我配这个药通常到生源去配啊，因为它有一些制造过程，它可以支援我，技术上可以支援我。可是生源的荷叶都已经剥好了，没有荷叶蒂了，所以你荷叶蒂不妨到你家附近的药局买整张荷叶自己剥一剥就有了啊。那 反正盐也很便宜嘛。然后青盐等分啊，青盐就是盐矿里面挖出来的盐啊。其实青盐我都觉得，各位同学，你就算不拿来入药，你平常把它打成粉带回家烧菜也很好啊。其实青盐烧肉烧汤都很美味的啊，就盐矿的盐啊。如果你们常看日本的料理漫画，就会知道啊，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盐，然后什么涂在肉上面，然后什么美味的不得了啊，常常有看到。那的确是很有那味道，不错啊，那就吃起来比较不咸。那他这些药呢，他说除青盐之外其他都剁碎啊，那其实没关系，你就把这些药呢在生源你买来的时候呢都叫他开机器帮你打成粗末，还有那个打粉机嘛，不要打成细末，打成粗末呢，然后呢你回到家啊，把它装在一个，现在很多餐具店有卖，餐具店都有卖，就是那种一人份用的那种小陶锅，就是那种小砂锅，但是是很小的，只有一人份的那一种啊，一个才几十块一百块就有。那这个小砂锅呢，把这些药材放进去啊，然后呢把它砂锅盖起来。那你到生源顺便去买一包，有一种东西叫做南香。南香啊，是一种树脂类的东西，就它沾了水之后变成糊糊的，那拿来干什么？拿来密封那个罐子，就是你把那个陶瓮啊，它陶小的小砂锅盖起来以后，你用南香调水，它变成一种黏黏的，那很好玩。南香调水像橡皮糖一样，很有弹性的。你就把那个小砂锅的所有的缝啊，跟上面那个洞都糊起来，然后呢，把这一整个小砂锅放到那个慢炖锅里面去，把慢炖锅开火。那慢炖锅你也知道它那个火力是慢慢的，对不对？那慢炖锅里面开火啊，你大概等它过一阵子它够热了之后，这个小陶锅里面会冒出一点有药的味道的烟，那个你一定会闻得出来，就是它有细心嘛，细心一烤黄姜米会蒸发嘛，就开始闻得到家里面有那 DDT 的味道了，你就知道这细心开始里面有成分蒸发出来了，你就让它这样子熏。那差不多是慢炖锅的话，差不多是两个小时就可以关火，因为两个小时它里面的药材差不多刚好烤到干燥变成焦黄。那如果你烤24小时的话，倒出来的东西全都是碳化的，就是一堆黑色的渣子，那你会完全不想把它拿来刷牙的啊。那这个烤得干干的焦黄的药渣呢，你再送回生源去叫药店的伙计帮你打细粉，那你就回家就拿牙刷沾着那个细粉刷牙啊，那顺便因为它这个药，这种刷牙黑发的药最好在牙龈肉留久一点，所以你干脆去买那个什么 Oral B 那种什么软毛的，然后还有什么按摩牙肉的什么的那种结构的那种牙刷啊，就这样慢慢刷。那当然里面因为有像汉莲草这种药是黑黑的，生地黄也是黑黑的，所以你刷这个牙粉，你就别想要你的牙齿刷得很白了啊，基本上就洁牙效果 so 而已啦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补肾固牙床的效果是不错的。那至于说它所承诺的这个乌病法的效果呢，我是觉得是有啦，但是你不要太强求。就是我前两个礼拜都在一直留胡子，就没有在刷这个牙，我这边看，因为我的白头发不算很多，可是我的白胡子蛮多的，我的白胡子比较多，然后就刷了这两个礼拜这样观察，然后觉得发现说，哎，白胡子真的有变少哦，所以他不是在说假的。可是我也一点都不相信这种药能够把满头苍苍白发然后变成完全乌黑哦，我也不相信。那因为有一些药它真的要做到很好才会很有效，比如说像熟地黄，你真的要地黄做到很有效，你要一点铁器都不碰哦，那这根本现在都不太可能了，所以就差不多不错啊。那这个方子我是觉得就堪称好用啊，就是保健牙龈肉这种效果什么的很好，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可以跟同学讲的方。那当他那个原文后面就有什么这个某人家的这个专门配这个药的奴婢出来讲八卦，说谁家的谁谁谁用了这个药他多有效多有效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多多少少那个效果也不是唬人的啦，就是有这个效。那再来33也有一个卫生保健里面的移山牢牙散啊，那这个移山牢牙散这一类的方也是有很多。那我选择移山牢牙散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是对牙齿牙床好的药啊，几乎它里面都有了，就是很多方里面最重要的药这个方里面都包了啦啊。那 那这个就是刷牙之后啊，就会让这个牙齿呢很牢固。那这个像是固气补肾的龙骨也有啊。然后呢，像石膏，但我们是用生石膏。那石膏含水石、白芷这种都是能够退胃火的东西。那石燕子啊，一种像是化石又像是蚌壳的东西啊，那那个。也是古时候很有用的那个固齿的药，像古时候固齿药很有名的，像什么细辛啦、胡同类啦、石燕子这一类的。那这个东西呢，刷牙是怎么样？因为我前阵子在试那个刷了这个胡子会变黑的那一罐啊，所以另外一罐就叫陈柱教去试。那我们的宝贝陈柱教呢是这样子，它是那个从前啊，它抿一抿嘴，你就会看到它满口都是血，就它的那个牙龈肉超级会出血的那种人。然后呢，他刷牙用这个刷牙药，就刷了一个多礼拜，他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牙龈肉一天比一天不出血了。那这个药实在是就是对牙龈的调整是很强的。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抽香烟嘛，牙齿比较容易熏得很脏。那我从前好几年以前有个朋友说，那你要用那个什么天宫去污粉来刷牙，还是什么雄狮刷牙粉，忘记了，就是那种有一种药房卖那种刷牙粉，然后我用那个刷牙粉啊，刷到牙齿变白了，然后牙龈肉全部都坏掉，就是那个，然后就是稍微吸到一点冷空气，什么吃到一点什么甜的都受不了，就是牙龈肉全部都因为那刷牙粉然后退掉了。然后那时候我吓到，就觉得不行了，我必须向中医这个领域取经啊。然后就那个时候用的方式就跟有一点类似的啦，没有像这么好。那可是用那个中医的这种刷牙粉啊，就是因为有这种石膏含水石这种药物啊，它就是能够把牙齿磨得很白，可是呢都不会损伤牙齿跟牙龈，就牙龈会变得很牢固。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以清洁效果来讲跟固齿效果来讲都是很好的哦。那所以像这样的方剂呢，我就觉得大家平常就不妨用一用啊。那我忘了班上哪个同学跟助教讲了，说他用那个倪海厦先生那个青岩附子刷牙，就刷到牙齿从白变黑再从黑变白，然后牙齿就很好了。这是谁啊？我搞不清楚啊，就是也是各种效果都有了啊。但是你知道牙齿是一个通往内脏的量导体啊，你这样想就会比较能够释怀。那这个我曾经有时候会跟助教开玩笑说，你现在过的穷日子是因为你把时间花在学习中医上。如果有一天呢、啊，你不想学中医了，我们这一路走来啊，开发什么刷牙药、敷脸药啊，就做点成药去卖卖，好像也可以混过一生哦。这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样，其实中医里面有很多方剂都很有商业价值的哦。同学不妨考虑看看，就是这种东西，如果你用了有效啊，你自己在家就可以左邻右舍开始办直销活动，对不对？就是我是觉得这种钱不赚白不赚嘛，啊，你不赚也别人会赚，然后别人赚的比你更黑心哦，就提高价钱到100倍以上之类的。那至于说有人说他的这个问题啊是牙龈肉啊退掉，其实牙龈肉退掉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个人的阳明火旺，所以这个阴虚。那阴虚你当然要滋阴了，所以在内科药用来滋养牙龈肉的药，比如说经方来讲的话，就是滋阴而退热的，而在阳明区块的是竹叶石膏汤。那以十方来讲的话，竹叶石膏汤的子方，比如说甘露饮啦，比如说玉女煎啦，这些都是一个牙齿退下来的这个常常会用的方。那至于多有效，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哦，看台湾的病人会常常让人忍不住一头跳进火神派的领域。就是说因为台湾的人肾阳虚的实在是太多了，那肾阳虚这个水上不来，然后全身都枯槁，那个其实到终极来讲可能还是以补肾会比较有效啊，并不是说你在那边退胃火就会有效，因为他五脏会烧掉是因为他的那个肾水上不来，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一类的思考呢，可能到将来我们教到少阴篇的时候，我们要就会开始摄入火神派的系统，那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医学开药的方法还会要有一点重新洗牌的部分，但是至少历代就是这样在思考的，就阳明烧干了，那就用这些润阳阳明的药。那 那如果是不要用这种内服药，要用外服药的话，其实路子也差不多。比如说，有一种药叫做补骨脂啊，又叫做破骨脂。那像是牙龈开始就是退掉了，那有一种方法也是用这种滋养润养阳明的药，比如说用麦门冬煮水一直漱口，然后平常刷牙要用补骨脂刷牙，那这样也会好一点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什么宜山老牙散或者是晨曦宜刷牙药，这些对牙龈肉都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是刷久了牙龈肉都会蛮好的啊，就用刷牙药的感觉其实就是你平常咬牙齿会觉得说哎，牙齿再也不会松动了，然后从前呢你是吃了几颗酸梅之后开始就觉得一呼吸牙齿会被酸到，要再吃很多颗胡桃才能把它救回来。那你用了这个刷牙药之后，你会发现一天吃不到多少颗酸梅都没事哦，就是它会有这样的感觉还是会有的。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牙齿啊，牙根露出来的话，那我们中国比较代表性的方剂是这个柳枝汤啊。那柳枝呢，药局也不一定有卖了，不晓得青草行有没有卖。不过我看就觉得某某学校的校园啦，或者是某某森林国家公园啦，大安是不是？对，好像就有一些叫做柳树的东西在摇曳啊，那你们就晚上去做运动顺便带一把回家啊，这家庭主妇嘛，现成的不采白不采，对不对？你拿一把来刷牙，那别人也没人跟你抢嘛，对不对？所以就因为台湾还摘得到柳枝哦，所以就可以用。那它柳枝一把，然后地骨皮细心防风这些药打粉哦，然后每次用一两药粉，然后用水一碗酒一碗，然后把它煮到剩一碗，然后就是热漱冷吐，就是趁热漱口啊，就是让你牙齿牙根赶快长回来一点，这种比较处理这个的方，那多多少少还是很有效的，柳枝汤是比较代表性的方剂。那这个是就是在就是中医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啊，或者有效的刷牙的方。那另外呢，到后面呢，这个傅青主陈士铎的这个医派呢，他就有另外一套辩证系统开始出来了。像这个接下来这个陈士铎的这个辩证录里面的这个牙痛啊，他把牙痛分成六种。那这六种牙痛其实用起来啊，他的这个六种方啊，用起来还真的是蛮好用的，说真的。他就是说，首先呢是牙痛，痛到你要痛得要哭啊，涕泪俱出。同学，你有没有牙痛过，痛到受不了那种感觉，就很痛很痛很痛啊？那那种很痛很痛很痛的时候，通常牙根都肿起来，对不对？就会肿到旁边吧。那他就这样的很痛很痛的牙痛呢，他就用一个方叫做治牙仙丹。那这个治牙仙丹呢，就两味药，一个是玄参，一个是生地，这两个药都是很凉又很润又很滋阴的药。那当然说生地，我们不必去找真正的生地，真正的生地是那个地里面挖出来像一个白萝卜一样的东西，那不必。我们药房买到的生地就是所谓的晒干的干地黄也就可以了，因为你真的用到生地恐怕还太凉了一点，所以就到药房买生地，就是干地黄就可以了。那是能够清热凉血的药啊。那玄参一两，生地一两，而傅青主这一派啊，他这提出这个论点就是蛮特别的，当然也有其他的牙科医生有提出一样的论点，它不是一个唯一啊。那他就是说，其实牙齿啊，他说什么？他说牙齿的这个上火呢，是有实火有虚火啊。一般来讲，这个脏腑的脏有火都是虚火，腑有火是实火。那就是因为脏腑的脏其实都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收摄能量，所以那个火才会散出来，所以称之为虚火。那他就是说门牙的这两颗上下门牙一共四颗啊，它是属于心包火，然后在旁边一颗呢是肝，在旁边一颗是胃，在旁边一颗是脾，在旁边一颗是肺，然后再到后面最后面都是肾。所以呢他说你要分精退火，所以呢就这个玄参跟生地这个等于是 凉肾火的药，那如果是心包火就加黄连啦，肝火就加栀子啦，然后呢胃火加石膏啦，脾火加知母啦，然后肺火加黄芩啦，然后肾火加熟地啦，哦，这样子来加味，那就可以把这牙痛退掉。那我是觉得药方还蛮好用的啦，前一阵子吧，我妈牙痛啊，我就给她喝这个，当然这是寒凉药为主，喝的时候人会比较累啊，那当然就是有这样问题，但是她喝了之后她也不是立刻就好，她就说哎，牙痛那个剧痛的感觉没有了，可是呢又过了一天吧，它就长出一颗小脓包，然后他把那脓包挤破就正式好，就是他那个发炎的状况已经停止了，但是已经发炎烧过的那些组织还会变成脓嘛，所以之后还有一个小脓包把它挤破然后就好了。但是牙痛你喝一碗汤药第二天挤一个脓包就好，那也算很快啦，对不对？就临床的效果是不错的啊，只是我想这个药到底是比较是凉药啊，阴寒的滋阴药，所以可能肠胃喝吃起来会觉得好像拉肚子会怎么样，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啊，就是看你的肠胃强不强，但是呢这个是可以用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它的陈世铎的这个第二个牙痛是什么呢？第二个牙痛就是确确实实就是啊蛀牙蛀穿进去的那种牙痛。其实我们牙痛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蛀牙蛀烂进去，对不对？它就是确确实实蛀牙蛀烂的，那就用这个方啊，用五灵脂、白维、细辛、骨碎补这些去漱口啊，然后呢把这个蛀烂的孔把它慢慢的调理回来啊，就是